何峰高兴地带着耳环回来，直奔谢池房间。谢池正在沿线画画，何峰将耳环扔给他。 拿去。 耳环啊。 嗯，下山打了个结，看着好看，给你了。 我不要。 怎么了？不好看？ 我不要别人用过的东西。 我看我那枪你用的也挺舒服的。 谢池不想与他争辩，低头画画。何峰从口袋掏出自己买的那枚戒指，举在他眼前。 这个不是抢的。 抽死了。 哎，要不要？ 恰好宋婉路过，何峰朝他吹了声口哨，宋婉看过来。何峰将耳环与戒指一并扔给他。 送你了。 宋婉接住，提起来看了看。 啊，好漂亮，谢谢啦。 他收了他们，转头就跑回自己的房间。何峰又看向谢池，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毫不关心。他敲了敲桌子，谢池还是没反应。他又敲了两下。 啊，给我画一张。 画一张啊？ 随你。 好啊，改天。何峰见他对自己爱答不理，心里有些不爽，推了他一把。 你的画我给你捡回来了。 看到了。谢池故作冷漠，心中却乐不可支。 还生气呢？ 谢池不说话。何峰杵了一会儿，默默转身走了。 你上哪儿去？ 出去一趟。 何峰又下山了，深夜回来时手里提着三个箱子。谢池睡得正沉，被何峰推搡起来，只见他一一打开箱子展示，里头放着戒指、耳环、项链和手镯。谢池看得眼花缭乱。 这又是抢的？ 不是，买的。你说不喜欢别人用过的，这些都是新的，不知道你喜欢哪种，就都拿了点。 买这些干嘛？我又不喜欢。 谢池虽对这些物件没多大兴趣，心里却还是感动的，他口是心非。何峰将他拽到镜子前，按着他的肩膀坐下。 不喜欢也给我戴着。 何峰为他戴好项链、耳环，再把他十根手指套满了戒指，然后举着他的手满意地说。 漂亮。 你这么有钱啊，这些不便宜吧？ 你男人钱多的，你这辈子都花不完。 我可不想欠你的，拿去，我不要。 不是白给你的，陪我睡觉去。 我还有事找宋婉。 早知道那天就上了。 谢池装作听不见，捂着耳朵跑出去了。 你就使劲吊老子胃口，等哪天被我逮住，有你好受。 谢池搬到宋婉房间与他同住，不管怎么样没有成亲，一直睡在何峰这儿总归是不太妥当的。这几日温度骤降，山上更冷，个个翻出好穿上。何长辉的小老婆回山了，听说何峰有了个女人，一进寨门就奔过来看他。何峰正与谢池亲娘子一桌吃饭，老远就听到陈蓉蓉的大嗓门。 哎，人呢？快出来给我看看，真是稀奇事儿啊，老三居然都烦心了，人到哪儿去了？ 亲娘子，谁来了？ 荣哥，大当家的小老婆。 青阳子也随何峰起身出去。谢池一直以为何长辉没有老婆，上回同宋婉一起被送上来那两个女人也分给了别的兄弟。原先他还猜测是不是用情至深，放不下何峰的母亲，所以不近女色。现在看来，真是高看着土匪了。陈蓉蓉被何峰领着进来，谢池站起来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叫他什么，只是笑着点头。你好。陈蓉蓉长得很英气， 眉角有道短疤，头顶一根麻花高辫，脚踏黑布长靴，下身是锃亮皮裤，上头穿着紧身短翘的蓝褂，绑了许多皮扣与铃铛，走起路来身上唱歌似的。他上下打量谢池， 哎呦嘿，哎，眼光不错嘛，是个美人胚子，过两年啊更了不得了。 谢池看了眼何峰，他笑着坐过来。 荣哥坐下喝点儿。 陈荣荣不客气，潇洒坐下，拉谢池一把。 来来来来来，坐我边上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 我该叫您什么？ 随你叫什么，小娘、荣哥都行。 荣哥。陈荣荣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给他。 来，这个呀可是从前宫里的好玩意儿，我呀回来的急，没带什么礼物，这个送你了。 这太贵重了，谢谢您的好意。 哎呀，别不给面子呀。喏，美人配美玉，好看。 谢谢。 听说你怀了？ 看他这一脸不开窍的模样，像怀吗？ 说的好像你开了窍一样。